春白最后消失的那天，爱的诺言。 FM 1073 AM 1026，一起了解天气。今天白天晴间多云，北风四级左右，阵风七级，转二级左右，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间多云，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教育是改革开放的先声，也是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激烈，到如今让有意愿上大学的人都可梦想成真，从1977年的冬寒料峭，到2018年的春暖花开，改革开放40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教育面对面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让我们一起聆听不同行业领军人物的求学故事，一同感受国家40年的教育发展变化。 越聆听越成长，欢迎您继续收听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双频同步播出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国庆假期好，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年国庆长假期间，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了国庆特别节目《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了6位教育、科技、文化等不同领域的领军人物，通过他们在不同年代的求学经历和个人成长的讲述，我们可以真切体会和感受到国家40年的发展巨变。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的访谈嘉宾是史家教育集团的校长王欢。 从教3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成长为北京市特级教师、名校校长。在众多头衔中，他最看重的仍然是教师这个称号。他就是北京史家小学校长王欢。从1978年以第一志愿考取北京第一师范学校，到2018年身为史家教育集团校校长，40年的时间不仅让他个人成长蜕变，更是见证了中国教育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为何对教师这个职业情有独钟？面对扑面而来的择校热，他是如何思考和应对的？作为集团校的当家人，他又是如何践行立德树人的根本教育宗旨的？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型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一起来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的教育梦想。 刚刚呢，通过一段预告片花的介绍，已经向大家预告了，我们在今天史家小学要为大家访问的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就是东城史家教育集团的校长王欢校长。欢校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在这个系列当中啊，每期节目的一开始呢，都会和我们的访谈嘉宾进行一个快问快答的环节。今天呢，我们也给欢校准备了4个问题，您简单的给我们来回答一下。第一个问题，欢校您的这个头衔有很多，您看您是北京市特级教师、名校校长、政协委员、人大常委，但是在这么多的头衔当中， 您更看重的是哪一个呢？ 其实说真心话，我最看重的就是教师这个角色，这是我永远不变的一个在我心中神圣的这么一个称呼。所以这个一辈子吧，在做这个工作呢，别的荣誉称号我觉得都是给我的使命啊、职责呀、鼓励呀，它更多的属于我这个团队，我自己永远不忘的就是教师的身份。 好，第二个问题，1978年您考取的北京第一师范学校，一直到现在整整也是有40年的时间了啊。这40年时间过去了，您觉得这段时间当中，您做的最重要的一个决定是什么决定？ 始终在学校坚守。其实确实在这40年的过程中，可能会面临一些选择，但是没有离开学校，没有离开孩子，我始终觉得这个决定是特别特别的正确的。 40年的时间，但是您的这个从教的经历有30多年啊，30多年从教经历当中，您印象当中最得意、最开心的一件事情是什么？ 其实40年来得意、开心和受到温暖鼓励的事情太多太多，说最呢，应该说没有，但是很多很多在我生命中不磨灭的，那么印象中就是有些小孩儿，他是从有困难、有问题，后来在老师们的带动之下，我们亲眼看见孩子的转变与成长，这些东西我会数一个又一个的这样的案例，他都是也是激励我们做好老师，也是我最最欣慰的事情。 最后一个问题，您跟教育结下了不解之缘，那在这40年的教育领域当中，您感受最深刻的又是什么呢？ 感受最深刻的，确实隔40年是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重大的一个历史阶段，教育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最深刻的就是对于教育的理念，对于教育的一种本质的认同。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身后是城市，是军装，是西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正在收听的是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北京电台庆祝改革开放40年的大型访谈节目三代人的求学梦。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史家小学史家书院当中来采访史家教育集团的校长王欢校长。今天我们的这个主题就叫做志在家国育人灵魂，一起来听一听王欢校长的教育梦想。刚刚呢，我们实际上通过快问快答也了解到了王欢校长是1978年考取的北京第一师范学校，听说您从小就觉得当老师特别威风是吧？ 不是，就是觉得当老师特别美好。因为我在小学的时候，我还是一个好孩子，而且呢做事效率挺高，所以那时候呢经常帮老师判作业，然后老师也会经常安排我做这些工作。哎呀，就觉得为老师判个作业呀，然后呢这个做个小老师啊，太好的一件事儿了，所以就一直喜欢做，一直有一个特别明确的想法，就是要做小学老师。因为我当时也确实觉得做幼儿园的老师太辛苦，我跟小孩子说话我老师说不好说不清楚，跟初中以上的孩子在一起吧，我就觉得他们特别大，这个自主精神很强，我管不，我也那时候的观念教育观点就是管，又觉得管不了，就觉得这个小学这个年龄阶段太适合我的本性和能力了。 所以家里边人给你取了一个外号叫做小 教 是吧？ 到现在还叫小教。 现在还叫啊。1978年的时候您考的是第一师范学校。那个时候因为刚刚是改革开放的初期，那个年代想当老师的人很多吗？ 好像不是特别多，因为吧，应该说那时候高考性恢复、中考性恢复，我们是第一波中考恢复的那个学生。我们当时报师范的时候，当然就觉得自己要做老师一定是好孩子，所以我们那波的学生，当时都是比重点中学先录取的，所以呢也觉得特光荣。当时去我们一个年级。从北京市啊各个区县招来的一共有七个班呢，七个班，还有好多是对派教师，后来又重新考进来的，所以大家当时的感觉就是特别的荣耀，特别的幸福啊，那样的一种心理状态，而且也觉得自己是第一批中考考进来的考生啊，觉得挺自豪的。 所以那个时候，实际上包括您在内，包括您的很多的同学，那个时候最单纯的想法就是好好的做一个老师， 喜欢 这个职业。 就是我们现在，我可能有点说的有点伤现在的小孩子啊，我和现在的这个老师，就现在的很多老师，他选择教育岗，那么他是多元选择的。你比方说特别一流的孩子，考上什么清华北大的，当然很多孩子也都特别致力于从事教育事业，应该最一流的孩子应该从事教育事业才对。然后现在的孩子有上大学，然后有去自己的专业的兴趣的，然后也有师范自己愿意做的。但是像我们那时候特别纯真，就是因为喜欢，而且这是一下四十年一辈子没改变的喜欢，就这样的一种这个状态，我觉得是最好最好的。 所以您看，您刚才也谈到的，就是那个时候选择师范这个专业，和现在选择师范这个专业，实际上大家的想法是变得不一样了。 现在他可能更多的就是职业选择中的一种。 对， 我们当时就是唯一。 那个时候您有没有做过对比？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对于教师这个行业，就是对于教师这个人才的这种培养的理念和他的标准。和现在这个时候您有没有做过对比？那个时候在学校里边，对于教师这个行业，就是对于教师这个人才的这种培养的理念和他的标准，和现在相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差别吗？ 就是应该说啊，你看我那时候38年前了，应该说啊，来到学校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北池子小学，虽然是一个特别小的小学校，但是呢，人才培养的一个断层，最年轻的老师比我们还大7-8岁。所以呢，那个我们接触的更多的就是那些老教师团队。那当时的那个北池子的很多老教师给我留下现在不可磨灭的印象，就是他们的那种修养，那种这个教师的风范啊，言行端庄的这种教师的形象。我就觉得做，然后他们经常在讲他们做老师的时候刚开始是什么样的文化活动，然后呢那时候50年代初的时候，那个团队的青年人怎么朝气蓬勃，怎么在一起共同去工作的那种奉献付出火热的状态。哎呀，就觉得这种激情是做好老师要有的，一定要充满激情，那是生命的活力，是我们要给予孩子的生命影响中特别重要的。所以这些东西对我们影响很多。我们现在呢，一个是就对于老师职业的道德的职业品德的一种培养以外呢，可能在教师培训过程中，我们更多关注的是老师的业务上的一种提升和发展。其实对老师对职业的这种认同，这个把他的神圣的这把这个教育事业当成这种自身追求的永远神圣的一种目标，和充满激情用生命去这个工作的这样的状态，应该持续成持续。 所以您讲的就是还是发自内心的这种热爱， 热爱 是做一切行业做一切工作能够把它做好做精的一个根本性的东西。 对，并且呢，昨天看我们大家也有共识，就是尤其做老师要有情怀，不要在小事小非小困难小问题上在那儿去纠结，因为我们是为党和国家培养，尤其现在新时代的啊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我们确实有时代的使命和责任。因此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的大的情怀啊，大的对孩子的长远的成长的一种认识，它就会使得我们工作就会有更多的职业性、理性，它就会有更多的主动性，然后会 面对一些困难问题呢，自我调整和化解。 这应该也就是您谈到那个年代当中，那个时候的老教师，给您留下的最宝贵的这样一笔精神上的财富。 是的，是的， 是吧？您也谈到了，您三年之后从北京第一师范学校毕业之后，第一份工作就是到了北池子小学，当时教的是语文。 我是当时啊，你看那时候对老师的要求真是现在挺高的。我刚刚毕业就做还不到20岁，然后就教三年级，从3、4、5、6啊，待了4年，做班主任，并且教语文、数学。6年级时候才分科教语文。 我们经常在讲说三尺讲台写春秋， 对， 而且呢那个时候也很难见到说有很多的专家到学校来进行这个指导啊， 是， 然后包括老师经常说外派进行这种进修的学习啊，所以就是以我的那个理解，那个年代做一个老师是不是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快乐，没有那么大的这种压力。 那时候其实现在做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啊，但是那时候的工作和现在确实有重点不太一样。那时候老师在学校的工作很多的都是在课堂跟孩子在一起，所以你看我们一所谓的包班，就是语文数学要教，那时候还好像要教思想品德呀、劳动啊、自习呀、好多课都要教，所以一个星期下来我们有20多节课啊，20多节课，然后还有班主任工作，每天在学校的工作安排得满满满满的，所以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养成一个习惯，现在应该说40年不变的习惯，就基本上是每天7点前就到校，其实我们8点钟才上课，但是一过7点。自己心里就觉得迟到了，迟到了。 自己心里面羡慕他似的哈，所以那个时候有可能是因为这个师资力量比较少，所以一个老师要承担多门课程的教育教学的工作，老师的压力其实丝毫没有减轻， 没有， 是吧？ 那时候老师压力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工作任务很重，再有一个那时候是考试。那我们刚开始教的时候，我教刚开始第一届学生、第二届学生，我教的现在想起来课觉得对不起那些孩子了。确实我那时候缺少教育经验，而孩子会通过我们教授他，然后进行考试，根据考试成绩升到初中去，他得考上，所以我那个班刚开始第一波教的确实小孩都特别好，我们的班级建设也很好。现在要想啊，他是算大账，孩子从育人道德这方面，可是他当时考试成绩在我的语文角度啊，我教的是语文，数学考的都挺好的，我这语文考的不太好啊， 所以你还觉得有点遗憾啊。 特意去那时候不会教，没有方法。 但是听您这么说，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孩子的这个学习压力也很重、 特别大，特别大。因为那应该说啊，现在我们在反思，就是最大的变化呢，那时候我和孩子的全部世界基本上就是那本教科书了。然后你看，像我们都算属于特别负责任认真的啊老师，那时候的所谓的好老师是什么呢？就是你得把学生教的成绩高。所以呢，为了让学生成绩高，后来我们就掌握所谓的教育方法，就让学生确实有很多死记硬背的。所以我的学生当时我都能做到，就是比方说看拼音翻汉字啊，按原文填空啊，全班都不许刨分的，这些就是必拿分的事儿，都必须拿。所以我每节课都默，每个课间都盯，一个都不落。然后学生的作文，那时候我们叫做还给学生，我给学生弄备考文，就是为了考试，所以就按照什么写人的、写事的、写活动的、写一个人的、写群人的啊，8篇我都记得。然后每一个孩子那时候。一个班将近50多个孩子呢，每一个孩子我都给改红了，然后让他们再按照我改的去抄写、去背诵、去默写，然后我就觉得他们才能够踏踏实实的进考场，得高分。可是现在想起来呢，就占用了太多学生的成长空间。而我们现在的教育理念就是一种无边界的课程，我们现在希望的是让孩子能够这个全部世界都当成教科书给他，让孩子开有更宽广的视野，有更宽广的一种这个认识，让学生在亲身的经历、参与、感悟、体验过程之中有他的认识，有重要的就是他的学习能力、学习方法、思维品质的获得。当然做人要好啊，这些都是现在我们更看重的，而不是只是成绩。 所以您看，时间已经过去30多年了，老师的压力没有减，孩子的压力实际上也没有减，但实际上对于老师和孩子放到现在来讲，他们的压力 和之前的压力来源肯定是 不一样的 了。改革开放初期，我国教育事业在恢复和结构调整中发展，教师的职业再次被社会所重视。1985年确定了每年9月10号为教师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颁布实施，国家的一系列举措让基层老师有了更多尊重和保障，王欢也是深深地沉浸在这一份快乐的职业当中。那么欢笑，当您在80年代初的时候进入到学校，实际上那个年代我们再回想起来，应该说也是我们这个国家基础教育包括就是义务教育阶段蓬勃发展的一个时间段。我记得特别清楚，应该是在1986年我国的这个义务教育法应该是出台了。您还有印象吗？那个时候确认了9年义务教育，那个时候对于我们的这个小学的教育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吗？ 确实，其实现在想起来，就是作为基层老师，听到义务教育法以后呢，还是特别的重视，就觉得哟，国家有法了，国家对我们有明文的规定和要求了。有那时候家长啊，意识不是特别的那个明确，有时候孩子有问题啊不上课了，然后或者说有跟家长和学校产生一些问题的时候，就让学生那个各种各样的这个自主行为。我就记得那时候也是小老师嘛，就跟人家讲，这有义务教育法，必须要上学，你无权利不让孩子上学，你无权利这样的，还跟人讲，就是特别简单的去跟家长拿法进行沟通和交流。 所以就是那个时候，其实这样的一部法律出台之后，对于学校老师也会有影响。老师会更容易拿这部法律，应该说叫做约束我们的家长，让孩子去好好学习。 其实对自己后来随着现在的工作，对于义务教育法我们的认识，确实就觉得依法办学嘛，有章可循的。所以这个呢，义务教育法确实是我们对于教育的办学的引领啊、规范呀、要求啊，起的重中之重的作用。所以呢，现在大家都非常高度的，这应该一是普及，二是高度认同自觉履行。 您是从80年代初到小学一线工作，然后呢，实际上是一直到2002年，所以您看，就是20多年的时间，你有一部分的时间是在小学的教育一线，然后有一段经历是在 教研、教师培训、 那在这个20多年的时间段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我们的小学教育的这个发展发生了一些什么样挑战的变化？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刚开始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就是用一种灌输式，然后呢，学生死记硬背式，所以呢，有些人特别的简单的啊，给东西方的教育划分，说你看中国的教育就是太传统了，太死板了，西方的教育你看多开放啊，多民主啊，多让学生有一种综合性的学习啊等等啊，给说的我认为是有一阶，就我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那时候因为有考试的压力，大家确实有这样的基本状况，只能就我讲你听，就这样的一个情况。那时候我们确实可能在那个时代过程中，中国教育在跟跑着世界教育不断的追，就是我们好像老被人家甩在后面，我们是这个状况。后来随着改革开放，我们看到在这种和国际的沟通交流过程中，我们不仅仅在听，而且有了平等交流的话语权，而且呢有了很多的合作的项目，我们就达成了很多很多的教育共识。比方说我们尊重孩子，我们让孩子自主发展，我们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合作让他学会如何去进行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处理问题和与人沟通，让别人尽可能多的去用良好的方式跟别人达成一种共识等等这些事情。所以那时候我们应该有一大段时间，因为我要觉得简单划分给我的印象吧，就是在新世纪开始已经中国教育就逐渐开始和国际的世界的教育是并行的。很多项目我们看到了，就是不仅原来看到是书本看说的，你看啊，那个美国的教育家说什么什么， 已经开始坐在一起开会研讨有这些事儿了。那么现在呢，我觉得很多很多的就是中国的公办教育和很多很多国家的公办教育相比，我们的公办教育确实很多很多的就是群队优秀的啊，学校的群队确实在领跑。他的领跑就是我觉得不管是我们国家对于教育的高度重视，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国家如此的重视教育，那么在人力物力财力和方方面面给予教育的高度认同。再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教育的内容方法模式，包括他的学习的空间地点已经发生变化，所以学生的现在的学习已经有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 是的， 是学生，我们简单的说他的学习就从发现问题到设计问题，成立小队进行研究，然后呢这个出基本结果还要在公开场合上去发表。所以我们对孩子的评价也不仅仅是学习成绩这一点，那么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我们在学校我们是有两个评价方式，一个就是评价学生学习的态度专注度，还有一个就是成绩这一点，那么对学生的综合能力，我们在学校我们是有两个评价方式，一个就是评价学生学习的态度专注度，还有一个就是所谓的绽放度，就是他的成绩的他的这个他的获得所得，他的思维要活跃呀，他的表述要清晰呀。另外呢，我们一定最少给他记录两个成长点来看孩子的一贯的成长，所以他的评价是我们关注的是学生持续的成长，而不是 这种开放的程度，和我们国家的整个的这个开放实际上是息息相关。 因为我们这代人，就是我们这波毕业生，就是随着改革开放四十年亲身经历者，我其实我个人是特别特别大的受益者，因为党对教育事业的这种关怀，然后就会出台了一系列的有关对教师队伍建设的相关意见和相关的政策以及倾向性的这个政策。那他从哪开始？他就会从这你青年教师开始。那在刚才我说，就是在我们之前比最年轻的人都比我大六七岁七八岁的，那所有的政策都从我们这波开始，我后面的一系列的后来啊，就是成为一个规矩，就是每年都招毕业生，然后陆陆续续每年都有这个学生进入到学校当老师。可是我们就是那个最大的那波，所以呢，你比方说啊，教师节刚开始表彰，我记得我是第一届东城区的园丁奖。哎呦，你说那时候才多年轻，我当时在班主任工作三年，我就被评成东城区的优秀班主任。那时候跟白发苍苍的很多我和我的中学老师一块儿上台授奖的，我就觉得哎呦，这么年轻我怎么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荣誉。后来职称改革，我在当小学，我第一个职称就是小学高级，那时候我才二十几岁，不到三十岁，我就破格做的小学高级教师，然后我在33岁就破格做的，就是第一个总是政策的第一个人，我就是破格做小学中学高级教师，我不到40岁又破格做北京市的特级教师。你看我现在又赶上了政策，我又第一批的在这个破格成小学里面是正高教师，就等于这个就这么高的这个荣誉。所以我刚才您问我那么多荣誉在乎什么，我都觉得这都是政策给予这个团队的，所以我就只有一点叫做好老师。所以我们这学期的工作的题目就叫做好老师办好教育。 目前全国招生工作已经全面展开，北京市158600多名考生。 40年前伟人的抉择，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 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老家，我以前连想我都没敢想过，办值得。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还有太庞大了，真是雄伟壮观，感到非常自豪。 作为土生土长的大兴人，祝愿我的家乡大兴永远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颂唱千年运河谣，咏叹改革四十年。10月16日，通州大运河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报， 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最高气温20度，夜间晴间多云，北风2-3级，最低气温8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从改革开放前的一声春雷，到如今双一流大学如火如荼的建设。从靠高考改变命运，千军 40周年系列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为您访谈的嘉宾是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 从教30余载，从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成长为北京市特级教师、名校校长。在众多头衔中，他最看重的仍然是行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一起来听史家教育集团校长王欢的教育梦想。 2002年，王欢被任命为芬斯汀小学校长。2005年，任辅学胡同小学校长。2010后，有没有预想到、预计到，就是教育发展到现在这样的一个阶段，对于校长身上的这种压力、这种担子是越来越多？那个时候有过这种预想吗？ 没，可以开展很多活动，想得很简单。尤其我是从业务出来，我是语文老师，后来在学校做教学主任，然后又到教研中心做教师培训，都是学科。然后让我当校长，我一下，我跟您说，我就有点转业的感觉，我就傻了，我都不知道该跟老师怎么进行管理沟通，跟家长怎么沟通，然后学生出现问题的，哎呀，一系列不知道，只是觉得当校长挺好，人家都说校长多好啊，校长是一种自身职业价值的认同，就说明你好嘛， 对， 才让你做。但是没想到挑战太大太大了，就它不仅仅你是专业，是对你综合素养的方方面面的一种挑战。越当校长，现在觉得压力越大。 那您觉得这种压力是它的来源是什么？ 来源于一个是自身确实对自己有要求，还有一个呢，就是现在呢，从时代发展过程中，不管是国家还是老百姓，对于办教育、办好教育有比原来更高的要求。应该说，就是对于我们，尤其像品牌学校，它有一个职责，就要叫做引领教育的成长与发展，我们都给自己这样定位。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就是都是常人嘛，但是我们就要求自己不许出错。不许出任何错，所以就觉得压力很大。 这种感受我觉得我们常人也是能够感觉到的。你比如说，我们就拿一个时间节点来讲，2010年到了史家小学做校长，史家小学是一个京城名校。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择校 就已经非常非常的热了。那个时候您看到是不是很多的家长想尽各种各样的办法想来到咱们市？ 对，但是呢学校一直就我们东城区还有北京市确实对于择校的问题始终是非常严格的管理的，所以呢都是有规章制度，都是有整个这个进入学校的流程，然后我们也都有招生办啊，然后有这个程序啊等等，所以呢那时候有共建单位，然后我们有更多的就是程序化的啊这样的一个运作，和现在这个现在这不是重新改革以后这几年就轻松多了，轻松多了，没有就原来我确实存在两个手机，然后一个是跟伙伴们沟通的，一个是对外的，对外的就得关上了。不敢接电话。 实际上那个时候不仅仅是史家小学 对 是吧，其实很多的学校都是这样子。 对， 所以家长对于这个优质教育资源的这种渴求，我们也是能够去理解这些家长的这种心情的。所以到了2011年，实际上就是转年之后，你也谈到了是到七条做小学，那个时候就是为了缓解这个择校热，咱们东城区实行的是一长 直 两校的这个改革啊，当时七条小学是一个胡同里边小学，而且大部分接收的子女都是来京打工子弟的这些个孩子，当时这种搭配是出于一种什么样考虑的搭配？ 其实啊这个事儿是一直对于东城区啊我们有学区制这样的一个探索已经将近十年了，七条小学一直是史家小学的这样的一个深度联盟的学校，后来呢这个领导就讲说因为那个学校它确实是这不有择校吗，就当时在这儿的老百姓本身可以进七条，就由于当时那个学校的一个特殊情况就不选择在本地读书了，本地的孩子选择到别的学校，这样的话这个学校要想办下去呢他就能70%多甚至有的到80%都是外地打工子弟，其实我们的老师都是一块毕业的，都是在一块教研的，然后就觉得自己的学校好像没有成长发展前途等等吧，就这些事儿。但是我们后来就跟他们在讲，因为同城待遇嘛，我们对每一个孩子都必须要高度的尊重和重。我记得我当时到七条小学，我给他们做试卷分析的时候，我拿着他们的成绩，我跟老师们有点不讲理，我跟他们说，因为我是属于教研出身，对于这个我确实是还算懂的。后来我跟他讲，我说所有的问题出现，孩子成绩不好，说由于家长不能够给指导，由于孩子有这个外地过来不适应，孩子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理解，但是唯独不允许的就是老师的工作态度出现问题导致的孩子的成绩，那是不允许的。所以我曾经在那边听过课，都是三轮这听课，就第一轮我就跟着大家一块听，看看我们的孩子到底有没有问题。打工子弟的孩子一样的，他们都非常聪明，都非常可爱，很好。然后第二轮就看我们的老师讲课有没有问题，原因在哪儿，怎么调。第三轮再听我们的干部在指导过程中，还老师们教育教学是否改变，孩子们七条线。在通过2011年到现在7年，我跟您说，我用一词，这个词一点不重，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它的变化主要来源于孩子。我们从刚开始进去的时候就告诉他们，你们不仅仅要有这种精神的坚守，你们还必须要打自己的精神气儿。所有的孩子要眼睛发亮，小胸脯挺起来，你要有精神劲儿。所以老师们被孩子们感动了，所以在那个七条小区中，现在的上上下下的就是老师学生就那种表现出的精神状态，后来我们也看到孩子们现在的登台也好，日常也好，教育教学老师评估干了，学生在各种北京市全国甚至于还有的在国际都获了奖，所以那个学校的整个的风貌真的给他们现在拉到史家里跟孩子们在一块儿，和史家孩子站一块儿，分不出来， 看不出来、啊、 什么叫教育的好质量，学生是我们的唯一标准， 对， 拿学生说话 是。所以呢这一次改革应该是一次非常有益的尝试，而且算是一个成功的这种尝试。现在呢这个学校您看有史家小学，然后史家小学分校，西总部小学，然后还有史家实验孙安博小学，形成了一个这个一校多址的这样的一个学区化。 其实我们的集团还挺复杂，刚才我说了这个我们集团中我现在是四个学校的法人，然后像史家小学分校啊，西总部小学，他们是独立法人校，跟我们是亲密伙伴关系，还不是我们就是像我的 自己的法人叫手心手背肚子肉，就是这那就甭说了，就是一家人、 嗯、 所以我们统一标准统一要求，我们叫相同的舞台共同的未来，所有的事情我们都是统一的管理，统一工资，统一待遇，统一的这个一系列的事儿啊、嗯、学生课程老师管理都是统一的。 这个集团化以来、嗯、各个学校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美妙的化学反应吗、嗯 嗯、我们要把好事儿办好，因为国家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儿，就是来满足老百姓对优质教育的一种需求。那既然国家把这任务交给我们了，我们就得把这个好给为国家把这老百姓这件事儿叫好事做好，但是不能以受伤做代价，那么都要以受益发展为一个基本原则。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基本定位的过程中，所谓的受伤为代价，就是贾宁国世家小学因为要承担这么多的工作量，然后我就不断的自己输血啊，自己奉献，然后自己在那儿这个被稀释了，自己的教学水平就得到了这种这个制约，这都不行。因为世家它既然作为龙头校和品牌校，它不仅仅要保持它品牌的标准，它还必须要有不断的成长与发展，它才能够，你不是说啊，都知道世家有影响力，不对，我觉得这些东西影响力各种各样有好和坏，我们给自己的定位是必须有引领力，就教育改革的引领，这是我们每一个其实教育工作者对国家都有这样的职责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世家的老师和干部承担这个工作过程中，他就觉得很光荣，他就觉得哟，你看我的价值，原来我就300多个人这么一个团队在进行教育，我现在500-600个人，那我原来的平台就是一个，我现在可能平台是4个8个，我有更多的空间，我有更多的人有价值了。所以像我们的很多的原来的市级3届市级、5届市级老师在我这儿都没有可能的成长空间，但是集团化以后，他们流动到外面以后，有了更多的自我价值的实现，然后也使得他们的很多的课程在别的校区中生根发芽。所以我这边的老师的这种积极性努力性，你看7条小学现在我们有20多个人流动过去了，您知道实验校区我们现在50多个老师流动过去了，流动量是非常大的。而这些校区本身原来是独立的办校，现在呢它和我们和世家，就是大家确实我们特别感动。为什么工作起来我们特别小心在意不敢犯错呢？是因为所有的人都特别看重世家，所以每一个教育工作者东城区的这些老师说，呀，我们跟世家结缘了，我们好荣耀，我们一定好好干，别让世家看不上我们，别让世家觉得我们不好。所以老师自我的这种自觉的调整提升和成长我们也看着，所以有时候有特别心疼那些老师这种付出，自觉的付出。 是从2014年开始，我国教育进行综合改革，首都教育改革也站在了历史的新起点，直指教育公平、优质均衡。在与7条小学多年成功深度结盟基础上，2015年3月，世家教育集团成立，形成了一校多址的学区化、集团化办学格局。而到了今年，本市100%的公办小学和初中划片就近入学，小学就近入学的比例已经保持在了99%以上，初中就近入学比例保持在了96%以上。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说，世家教育集团的成立正是凸显了北京教育改革的方向和取得的成就。 改革开放40年以来呢，首都的基础教育啊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种变化，特别是18大之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呢，特别关注的是公平与均衡啊，所以在近几年的这个改革当中，基础教育改革紧紧围绕着两个核心词啊，一个是质量啊，一个是公平啊，真正把有质量的教育提供给孩子啊，满足人民群众对优质教育的需求啊，这是最核心的。我们关键的是要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吧。我们第一质量是这个质量啊，再一个呢就是促进教育公平，在城乡一体化啊，在让每一个孩子得到应该有的啊这种教育的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特别是像集团化办学呀，学区制的这种治理结构啊， 应该说北京在十八大之后进行的一系列的改革的探索啊，在后来就上升为国家层面上的一些经验和要求来进行推广。 嗯 啊，特别是十九大之后啊，我们的国家经济社会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啊，新的时代。基础教育呢，实际上在这个新时代也要为不平衡不均衡的这个问题啊，要做出自己的这个贡献，在改革上更加注重内涵式的这种发展。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四十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四十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要在沙漠前的屏障，是红是城市，是村庄，是青山绿水。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四十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王欢校长一直在强调，集团化并不是消灭分校文化，走向史家模式，而是要各自做强，做大自己的文化，成为自己最鲜明的样子。其实无论怎样做大做强自己学校的文化，归根结底还是要突出立德树人这个根本的育人目标。 这个立德树人这个事儿啊，说得太好了，第一次清晰地把教育要干嘛的说清楚了。所以我们回来一直在讨论的和聚焦的东西，就是我们要立什么德，树什么人，我们要怎样立德，如何树人。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觉得首先把这个孩子基本品行做好了，让这个孩子有温暖的心、聪明的脑，他一定会成为一个为社会做贡献的、为国家做贡献、为人类做贡献的一个基本的好人。 您作为十八大的代表，政协委员，然后包括呢，实际上有一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于我们学校来讲也是非常的关怀和关心的。这个过程当中，您发现从我们党和从我们国家这种教育育人的这种理念上有一些什么样的调整和变化？ 我就觉得那个从十八大以来，特别的国家党和国家非常非常关注教育，而且对教育呢有了很多这种历史性的引领和关怀。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表的一个就是对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的一个改革意见，现在马上对于教育教学改革也要听说从中央和国务院也要向全国发表新的一个，很快啊，说就要，因为我们参与过几次讨论修改稿，就特别关注教育的方向、教育的本质、教育的这些要素，课程啊、课堂啊、老师啊、学生啊。 刚才您还谈到的一点，就是说对于这个师资队伍的这个建设啊，现在我们说应该说对于师资队伍的这个建设是非常非常重视的。你比如说我们史家小学成立史家学院，就是给我们的教师提供这样的一个继续学习的一个平台。那个时候就是您在刚入职的时候，那个时候对于教师的培养和现在对于教师的培养应该说不可同日而语吧。 就是那时候的培养更多关注的就是教师的基本业务，所以我也特别感激啊，我有好多好多的应该说老师贵人啊对我的提携。一个是学校的这些领导和同事之间，我们经常备课然后上课研讨，然后再一个那时候既然是老师不断的要听我课，然后让我上试课呀、区课呀，然后通过上课的过程中进行这些引领。而现在呢，我们更多的是关注的不仅仅是他上课的这种基本能力，高关注的是他的职业素养。所以刚才您说比方说史家小学，我们现在有我们的史家学院，其实这个史家学院它就是一个那个概念性的，我们更多的告诉老师，你的这种成长不仅仅现在有继续教育啊，国家的我规定他们必须要接受这继续教育，有一定的课时考试，然后才能够继续履行做教师的职责以外，那么在我们这边就不是简单的这种开会呀、请专家呀进行培训，我们希望我们的老师在日常的工作场域中对自己的工作进行职业化和专业化的自觉提升， 我说的这个有点绕口，其实什么意思呢？就告诉老师，你每天跟孩子进行沟通交流吗？你每天跟孩子解决问题吗？你每天判作业吧？你每天备课吧？这些都是你的职业成长， 是 都要认真对待每一次的这样的工作过程，才有一个，你不是循环往复，我就这样干这事儿，你每天都要总结这样做的你的一些职业的这个经验呐、然后呢理念呀、模式啊、做法，让老师真正成为专业的和职业的高素质的教师队伍。 那您对于这个师资队伍的建设，有没有自己一个最终的一个理想和目标？ 其实我觉得就是像那个中央和国务院发的文章，这个中给我们的定位就特别好，就是老师叫做专业化、高素养。这样的一个教师队伍，所以我觉得让老师更职业和专业，这样就很好。 是，这是对师资队伍的建设。另外一个，包括我们世家教育集团，对于他未来的这个发展，您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设计和想法？ 我希望能够说让真的把教育然后做得扎扎实实、踏踏实实的，让我们的老师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研究学生、看待孩子，然后帮助孩子能够有他的成长的这么一个环境啊、和过程以及好的成果。 您会为自己过去的这个40年的教师的这个生涯和自己过去40年的这个奋斗的历程，如果选择一首歌或者说一句话或者说是一句诗来总结，您会怎么选？ 我曾经想过我要有座右铭，后来我就觉得又看了那么多的过程中，我特别喜欢那个这样的一句话，就是做老师的很重要的甚至之唯一的一点就是要热爱儿童。 那么对于我们国家未来的这个整个的教育的发展，以及对我们这个国家对于这个时代甚至是包括对自己，您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 做好老师，做好老师，就做好和做好的两个不同层面啊，一个是我们个体的，一个是我们群体的。那么办好教育就是办好，这是一个基础，办好的这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其实您很多的理念呢，在您2013年写的那本书叫做《永远的新校长》当中，应该说都有体现。大家呢可以去找来这本书去读一读。那么今天节目最后，欢笑，那您给我们读一读您写的这本书《永远的新校长》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话可以和我们一同来分享？ 其实这本书中好多东西啊，就是我工作中的困难问题，把我的好多的坎坷挫折奉献给伙伴，让伙伴知道他遇到这些问题了，他也在那儿就哭啊，他也在那儿这个不知道怎么办，然后鼓励大家更多的啊面对困难自我挑战。但是其实这本书中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的一种感受，就书中是这么，就有一句话是这样的，说我的青春已不在，但我仍觉得自己的笑容是美丽的，心态是年轻的，精神是饱满的，希望是永恒的，因为我每天看到的是童真的笑脸，聆听的是心灵花开的声音。我们的心因孩子变得圣洁，与孩子们在一起是一种福分，所以我觉得做老师真好。 真好。那么我们也是借着欢笑的这句话，我们也是希望热爱教师的这份执着的初心永葆青春啊，也祝愿我们所有的老师对于教师这份职业的热爱永葆青春， 是这很重要。 也祝愿欢笑永葆青春。 老太太，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不要是要在下落前的紧张。 天地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3代人的求学梦。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明天经典，聆听诗词书韵。山河秀美，锦瑟韶华，祖国之秀，在炊烟，在起云，在皓月繁星。祖国之美，在山川，在江海，在日月辉映。一方泥土，一寸霞景，洗涤过时光，澎湃在心间。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国庆特别策划，时光秋色，大美中国，与您一同品鉴经典，诗赋中国。 时光秋色，大美中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国庆假期为您特别安排播出的品读经典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张征。在接下来的国庆假期当中，我们会通过系列的诗歌经典带大家领略祖国的秋色山河。今天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品读赏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李白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唐代伟大诗人李白的名篇，这是一首送别诗，寓离情于写景。诗作以绚丽斑驳的烟花春色和浩瀚无边的长江为背景，极尽渲染之能事，绘出了一幅意境开阔、情思不绝、色彩明快、风流倜傥的诗人送别画。此篇佳作虽为惜别之作，但是如何被诗仙李白写得飘逸灵动呢？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雅坤老师为大家诵读的这一篇《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接下来我们要有请101中学副校长、语文特级教师程翔老师为大家解读李白的这一篇作品。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程翔，北京101中学副校长、特级教师，教育部国培计划专家库首批专家，教育部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委员，人民教育出版社教材编写委员，北京大学语文教育研究所兼职研究员，同时担任全国中语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语文老师必须站在文化的制高点来教课文，这是他30多年从教经历中修炼出的文化自觉。秉持着这种自觉，他努力探索学理关照下的语文教学之路，追求有灵魂的教育，教有学理的语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欣赏李白的一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李白生于公元701年，卒于公元762年。李白字太白，号青莲居士，他是唐代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被誉为诗仙。李白存世的诗文有1000余篇首，有李太白集传世。从诗的题目上来看呢，这是一首送别诗，送孟浩然之广陵。之在这里是一个动词，是到或者是去的意思，就是送孟浩然到广陵。孟浩然也是一位著名的诗人。故人这个词啊，有着一种特殊的含义，它是说明两个人的关系 非同一般。如果我们再翻一下古代的其他的诗歌，我们会发现，凡是表达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或者非常亲密的时候，往往会用故人这个词。比如在《孔雀东南飞》当中有这样的句子，怅然遥相望，知是故人来。那么这里的故人呢，就是指的前夫焦仲卿。王维有一首诗叫《送元二使安西》，其中有这样的句子，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孟浩然也有一首诗，题目就叫做《过故人庄》，他说，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由此可见，能够以故人相称，肯定关系是非同一般的。那么李白这首诗开头就写，故人西辞黄鹤楼，他把孟浩然称作是自己的故人，那就是非常好的朋友，关系非同一般了。所以我们在欣赏诗歌的时候，要抓住它的关键的字词句，来理解字词句它所包含的深厚丰富的情感意蕴。既然是送别诗嘛，那么一般情况下我们会说写的比较伤感，哭哭啼啼的也有。但是这首诗呢，不是这个样子，没有那种儿女共沾巾的凄婉和伤感。作者这样写，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好像是表现了诗人李白一种羡慕，一种向往。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作者这样写，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好像是表现了诗人李白一种羡慕，一种向往。在一个非常美好的季节，在桃红柳绿的春季，李白去送别自己的好朋友，到哪里去呢？到自古繁华地的广陵。广陵就是现在的扬州，那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说这首诗虽然是送别诗，但是并没有一丝的伤感在里边，而是表现了李白对朋友到广陵的一种羡慕和向往之情。我们把这两句呢再来细细的品味一下，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这里的西辞就是从西边离开的意思。从地理方位上来讲，黄鹤楼地处广陵的西方，所以叫做西辞黄鹤楼。黄鹤楼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建筑，大家都知道中国古代有所谓的江南三大名楼啊，这三大名楼分别是黄鹤楼、岳阳楼和滕王阁。李白和孟浩然在黄鹤楼这里交友，相得甚欢，留下了许多动人的故事。那两个人要分别了，李白在这里写下了《送孟浩然之广陵》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写于什么年代呢？据著名的学者、李白研究专家 詹英先生考证。詹英先生呢，在《李白诗文系年》这本书里边，他考证这首诗应该是作于开元十六年前，也就是公元728年之前。这是詹英先生的一个考证。另一位李白的研究专家安琪先生，在他的《李白年谱》这部书里边呢，就明确地定为说这首诗呢就写于开元十六年，也就是公元728年。南京师范大学著名的学者、李白研究专家郁贤浩先生呢，在《李白丛考》这本书里专门有一篇文章写李白和孟浩然交游这样的一篇考证的文章，也基本上是把它确定为开元十六年。那么从这些专家学者的考证文章当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首诗呢是写于开元十六年公元728年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次分别恰逢阳春三月，春意最浓之时，孟浩然从黄鹤楼顺着长江而下，见到的将是一派春花烂漫、生机盎然的繁华景象。生性浪漫的李白，除了向友人表达浓浓的祝福之外，还把对扬州、对未来的向往表达得淋漓尽致。曾经喊出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对待自己的故人之友又是怎样的一种情怀呢？ 那么这个时间说明了什么呢？它说明了李白和孟浩然在黄鹤楼的分别啊，是在他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分别的。如果我们仔细去读这些考证文章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李白和孟浩然在这之前已经有了很长一段的时间的交往了，所以把他称作是故人。孟浩然比李白要大十多岁，虽然在年龄上呢有这样的差距，但是两个人的感情却非常的接近。李白写过一首《赠孟浩然》，这首诗这样写的：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醉月贫众圣，迷花不是君。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很多人呢都喜欢李白的这首诗。那么这首诗呢，是李白从内心里表达了对孟浩然的一种敬仰之情。那么如果我们推测的话呀，就是孟浩然这一生呢没有做官，而且是和皇帝有过一次见面，皇帝呢并没有任命他做官。而且这个故事呢被后人传颂为一段佳话。孟浩然后来一直是隐居，做一个隐士。我想李白之所以崇敬仰慕孟浩然，可能在这一点上两个人有着共同的志向。所以他开篇就说嘛，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我们接着往下欣赏。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这两句写得最好。表面上看，这两句是写景，实际上是抒情。他在写诗人李白站在岸边望着远去的故人，故人是乘船前往广陵的。船越走越远，一开始还能看得清故人的身影，但是随着距离越来越远，就看得越来越不清楚了。 所以李白站在岸边就去看那一片孤帆，随着距离更加的遥远，连那一片孤帆也看不见了。那么在诗人李白的视线当中，只看到了天水交接之处浩浩的江水。那么由此，我们作为读者可以去猜测，送别的李白啊，在岸边站了多久呢？他看了多久呢？就是这样的写景诗，实际上他抒发了对于故人孟浩然的深厚的情感，那样的一种依依惜别的感情。这就是说，表面上是写景，实际上是在抒情。另外，在中国古代的诗歌当中，还有一种很值得我们玩味的现象，就是写景的句子啊，往往是包含着一种叙事在里面。高明的诗人在他的写景文字当中，往往会包含着丰富的情感。所以古人讲嘛，一切景语皆情语。如果我们能够懂得了这样的一个写景的规律和特点的话，在理解中国古代诗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走进了诗歌的内部。比如在白居易他著名的长诗《长恨歌》当中，有这样的句子：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表面上看这是在写景，实际上呢，他是在抒情。他所抒发的是什么呢？就是诗中的唐明皇他一夜未眠，从天黑到天亮，他听到了每一次击鼓的声音，他看到了星河欲转的情景。这些都在于说明马嵬之变在唐明皇内心深处的造成的这种强烈的影响。另外，像陆游的一首诗叫《临安春雨初霁》，这首诗里边有这样的两句：小楼一夜听春雨，深巷明朝卖杏花。表面上看他好像是在写春雨潇潇，是在写卖花的声音，可实际上他也表现了诗人陆游一夜未眠，他内心的情感很复杂，所以他晚上睡不着觉，晚上的一切的声音他都能够听得见。我们会读诗的话，就要善于从这些写景的文字当中去揣摩诗人究竟想要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感。所以我们再回到李白的这首诗当中来：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它不仅仅是在写景，更重要的是在抒情。 一切景语皆情语，所有朴实的写景叙事为的都是一种情的表达。诗歌用短短28个字表达了李白对孟浩然深厚的情感。李白一个狂放的才子，不羁的诗人，却有一场豪侠梦。或许正因为他有着一颗天真浪漫的赤子之心，时刻在用真心感受生活，才能将友情诗写得那样的感人肺腑。 李白是很善于写送别诗的，《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是他送别诗当中很有影响的一首。另外他还有一首大家都很熟悉的，就是《赠汪伦》。他在诗中这样写：李白乘舟将欲行， 忽闻岸上踏歌声，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如果我们把赠汪伦和这首诗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就会发现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呢，是李白送自己的朋友，送故人，而赠汪伦呢，是汪伦自己的好朋友汪伦来送自己，这好像就有一种可比性在里边，很有意思了。说李白乘舟将欲行，他这是在说自己我要离开了，是自己的好朋友呢汪伦来送别自己，也是难舍难分呐。那么汪伦送自己的这片情意怎样表达出来呢？所以一个高明的诗人呢，到了这种要表达感情的时候，要表达发自内心发自肺腑的情感的时候，他往往要把它转换成一种写景。这就是高明的诗人，他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汪伦对我的感情究竟有多深呢？就拿桃花潭水之深，深有千尺，这样的一个很大的数量级来表达汪伦对他的一种感情。所以我们读古人的诗呢，明白了这样的一个特点和规律之后，我们在写诗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尝试着，就是去表达感情的时候了，就把它转换成一种景物，把这种无形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感情，把它转换成一种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啊一种事物。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李白的这首诗《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从体裁上来讲，它是一首七言绝句。七言绝句只有四句，它讲究起承转合。所谓的起，就是起句，就是开头。承就是承接，转就是转换转折，合就是结束。那我们看故人西辞黄鹤楼，这是起句，他交代这件事儿是什么啊？是朋友要离开了，故人要离开了。那么接下来呢，要承接故人为什么要离开啊？啊，因为故人烟花三月下扬州了。所以这一句呢接得非常的紧，这就是起和承。那么到了第三句呢，就转向了自己，孤帆远影碧空尽，这是在写谁呀？这就是写李白自己了啊！我站在岸边看着或者目送着自己的朋友上船渐渐的远去。从写自己的朋友转向写自己，那这个转折是很明显的。最后一句，唯见长江天际流，结句啊给人留下的余韵悠长，使每一个读者去想象他们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的深厚，李白站在那个地方站了多久。所以和这个结句呢，它给人的特点感受就是一个韵味悠长。所以起承转合，我们给它做一个要求的话，就是起句要平实，承句要紧凑，转句要突兀，结句要悠长。那我们把这首诗呢再来完整的欣赏一遍，体会一下它的这种起承转合的基本思路。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